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十一集。校霸秦闪沉默了几秒，换了个姿势坐着。不可能。顾西池背好医药箱，咬着烟，似乎笑了一声，声音有些温润的好听。 你还挺自信的。 卫生间的门轻响了一声，有人进来。秦闪淡淡的嗯了一声，然后压低声音。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但顾西池也不会骗他。 就是有你的名单，他们在查你。 顾西池朝递给他一颗糖的小男孩笑了笑，然后眯着眼睛朝另一个方向走。 是不是你帮我查资料的时候不够干净，泄露自己资料了呀？ 这更不可能，不会有人查到。没其他的事儿，我挂了。秦冉站起来，眉眼微微挑战，他漫不经心地理了一下滑到额前的头发。外面几个女生窃窃私语，秦冉拉开隔间的门出去。那几个女生也不是来上厕所的，就是站在洗手池旁边。秦冉一眼就看到了被捧在中间的秦宇。秦宇嘴唇抿着，像是不认识秦冉一样，连头都没抬，站在那群女生中间。因为隔间突然有人出来，窃窃私语的声音瞬间消失，整个空间突然挺安静的。秦冉将手机塞回兜里，往前走了两步，脑侧的头发下滑。我洗手，谢谢。一群女生往旁边退了退，目光都忍不住看他。等秦冉洗了手离开，这群女生才反应过来。秦宇抿了抿唇。几个女生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秦冉这张脸太有辨识度了，一个娃娃脸的女生认出来了，说： 她就是秦冉，长得…… 另一个女生瞅着秦宇的表情，立马戳戳娃娃脸的腰。娃娃脸差点咬到舌头，立马改口： 长得也就那样，那群男生一个个活像没见过女生一样。秦宇，你别在意论坛上那些话，又打架又逃课，还跟职高的那些人混在一起，一看就不正经。 下午第一节是高阳的数学课，上课前乔生拿出自己的手机找到了那条帖子。他踢了踢前面的凳子，把手机递给徐耀光。 哎，徐少，咱们校花换了，秦宇的姐姐，你看看。 徐耀光正在做数学题，目光没有斜视。 要上课了， 别走。 乔生收回手机，自顾自地把那张照片保存下来。坐在他身边的少年趴在桌子上笑。 徐少心里只有秦宇，乔生你就算了吧。 乔生一手拿着笔，一手划着手机，他看着一中校园论坛，半晌后愕然道： 他还真跟职高那群人打架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身边的几个男生对秦冉的事情十分关注，立马凑过头来。乔生指着上面的一条帖子拧眉道： 他惹到魏子航那群人了，放学魏子航那行人要堵他。 提到魏子航，后排的那行人一个个都噤声，看了一眼徐耀光，不敢言语。要在一中找一个能跟魏子航杠上的人，以前是林景轩，只是他毕业两年了，现在是徐瑶光。不过高冷学霸校草徐少平日里也就对秦宇话多一点，看起来对新校花印象不好，不会帮忙，这新晋校花以后日子不好过呀。秦冉撑着下巴侧靠着墙坐在位子上，杏眼微眯，半低着头，额发微微垂着，划过眉骨。下午课上完，林思然把做好笔记的本子递给秦冉，小声开口道： 你要看吗？ 秦冉撑着桌子起来，他慢悠悠地接过，将卷子收起来，侧眸瞅了一眼同桌，轻笑道：“谢谢，知道哪里能买书吗？”“ 不用谢。” 林思然脸红了红。果然，新同桌看起来凶凶的，但其实很好接触。 我带你去。 秦冉要买的是课外书，林思然带他去校外，顺道给他科普了一中。 学校里有一个人你绝对不能惹。 林思然是初中部直升的，对一中知根知底。 就是一班的秦宇，在你之前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。 秦冉一手揣在兜里，一手拿着手机，闻言只是挑了挑眉。 秦宇是林家人，他很厉害，校前五名，长得好看，还会拉小提琴。每天中午训练的时候，好多人去看他。最重要的是，徐少罩着他。 林思然压低了声音。 之前有几个女生看不惯秦宇的，都被徐少收拾了。 两人一边说话，一边朝校外走去。高三放学晚，走读的人多，都是匆匆忙忙回家吃饭的，这条路很清静。不远处， 秦宇，听说你哥回来了。 乔生捏着一根烟给自己点上，笑道：“他以前大多都是叫秦笑话的。”秦宇脸上不动声色道：“ 嗯。” 徐耀光站在他侧边，虽然依旧不冷不热的，但态度却温和了许多。乔生笑笑：“ 我要是有你哥一半，也不用被我爸扣零花钱。” 他抽了口烟，目光还没抬，就听到耳边机车的轰鸣声，很大的声音。 操！ 机车在前面不远处停下，能看清有两个身影被围住了。为首的是一辆火红色的机车，被机车堵住的其中那清瘦看起来挺傲的背影十分眼熟。秦宇往后退了一步，他低着眉眼说：“ 魏子航在前面，我们换条路走吧。” 徐瑶光皱了一下眉，前面有两个女生背对着他，看不清脸，只是其中那削瘦的背影看起来挺傲的。他没说话，乔生就开口了：“ 秦宇，你先回去，待会儿这边要是打起来，殃及到你就不好了。” 乔生特地绕路往这边走的。秦宇看了一眼徐瑶光，对方没有看前方的混乱，眉目间依旧敛着冷淡，他略略放心：“ 我家司机在那边，我先回去了。” 顿了顿，他说：“ 你们也早点回去吧。” 秦宇上了车，司机没有立马开，只是迟疑地开口：“ 小姐，前面的那是……”“ 没事，我饿了，早点回去吧。” 秦宇歪着脑袋笑。司机立马打着方向盘驶离了一中。这边看着围过来的机车，林思然脸色苍白，他抓着秦冉的手，他看着跨坐在红色机车上的眯着眼睛跟当红小鲜肉有的一拼的少年，声音发紧，手心都是冷汗：“ 是职高的校霸。” 哼。林思然正紧张着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低哑的轻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